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49集。 三菜一汤，出了锅摆好，陆延辰又给自己开了瓶白酒。这一顿新婚饭虽不丰富，但胜在是陆延辰做的。当初那小半个月就被陆延辰的手艺养刁了的一大一小两个人，终于吃到熟悉的味道，满足的不行，连剩下的韭菜鸡蛋汤都分着拌饭吃了。陆延辰倒是没吃几口，龟小不会买绿色蔬菜不说，还对菜炒熟之后的量没有概念，蔬菜炒出来都只剩半盘，弄得陆延辰都不敢下筷子，怕不够他们吃。陆延辰小口地啜着白酒，目光不离归晓，一举一动不动声色地收入眼底。归晓将锅包肉的盘子往他眼下推，有些内疚。 最后一块了，给你留的。 想吃就自己吃，不吃就倒了。 没良心。那我吃了啊。 嗯。 陆延辰给自己倒下不知是第多少杯的酒。秦小南埋头继续吃韭菜汤拌饭，不多说半句话。小孩其实也想陆延辰，但一想到这男人明天就走，真是多一秒都不想耽误他们俩。吃完自发自觉就消失了。陆延辰的酒量一直都不错，只是喝的次数少，今晚倒是放得开，但也只喝到半醉就收住了。毕竟明天一早就要飞，不能耽误事儿。他看归晓吃得心满意足，起身收了碗筷，洗洗涮涮地去厨房里收拾干净，这才将从南方带回来的7个民族风的泥娃娃从背包里掏出来，去书房一个个往柜子里摆。归晓始终跟着他，陆延辰去哪儿他就在哪儿。陆延辰摆放娃娃，归晓靠在书柜边上看他。等到陆延辰将最后一个娃娃的帽子摆正，开口： 你怎么和你爸说的？ 大概就是，你别以为陆晨图我什么，房子虽然是我买的，可他自从和我在一起大半年之后，总共在这房子里住了2个星期都没有。虽然车也是我买的，可他就修过2次，开都没认真开过。陆晨图的就是我这个人，从小就是。 其实还说了很多，但归晓不想重复了，时间宝贵，他不想浪费在这里。归晓的手摸上陆延辰的下巴，冒出头来的细微胡茬擦过他的指腹。陆延辰慢慢地将归晓那只手捉住，低头亲他的手心，再微抬了眼去看他的唇。归晓自觉地向前进了一步，陆延辰吻上去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恍如隔世。3-4个月没有见到也没有抱过的人近在身前，收不住的一个吻，唇舌激烈地纠缠着，想到的全是和他鱼水之欢时的一幕幕。归晓的背贴在架子上，耳朵和脸颊迅速泛了红。等陆延辰再抬头，归晓眼里含了水似的，望了他一会儿，再将脸埋到他胸前，用他衬衣的布料摩擦着自己的脸，半天没动静。归晓再抬头，又撞上那双让他魂牵梦绕的眼。 今晚特殊，可以做点别的。 陆延辰仔仔细细地看着归晓，像是要把他刻到骨上，融进血里。最后他悄无声息地将归晓横抱起来，出了书房，穿过客厅，上楼梯去卧室。在这短暂的路程里，陆延辰已经考虑好稍后和他在床上温存的方式方法，还有明早要离开的时间。凌晨6点， 陆延辰随手拖过一本枕边书，头压在臂弯处，侧躺在归晓身边翻看。其实看不大进去，也就是想了解了解归晓最近在看什么。床头灯是镶在两块老式的柠檬色玻璃中的，灯光照下来是玻璃上的图案，像玫瑰花。这样的光多看两眼就头疼。陆延辰心随念动，皱着眉去端详那光源，琢磨着下次回来要给他换个灯。归晓眼都没睁开，就去摩挲陆延辰的手背，一根指头一根指头交叉着握住。 我刚做梦你都走了，吓我一跳就醒了。 马上走。 那先摸摸肚子。 他将陆延辰的手拉进轻薄的空调被里，还特地的将睡衣撩开了，让他摸自己肚皮。带着温热的粗糙掌心皮肤，慢慢的在归晓肚皮上滑过去。 等七八个月了你再摸，到时候都摸不到肚脐，会鼓出来。 睡吧。 陆延辰将手拿开，替归晓将睡衣拽下来盖着那里。 陆晨，我知道你不能说具体内容，那你就告诉我，危险大吗？这次你说实话。 别整天自己吓自己，我是拍电视剧。 归晓一直配合着他的工作属性，这还是第一次明目张胆地问他。陆延辰知道归晓担心了。当天晚上，陆延辰到了工厂，半夜里两点多，二连浩特被调来的人也到了。秦明宇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，见着在等自己的几位领导和陆延辰，大步走过去，行了个军礼，例行公事，先汇报情况。等大伙儿都下来了，见着陆延辰的脸，不夸张的全部都两眼放光。汇报完毕，算是报道结束了，领导们自动让开空间给这些老战友，解散开来。秦明宇第一个就手肘狠狠撞上陆延辰的前胸。 可以啊你，凡是找死的事第一个就想到兄弟们。 陆延辰也没废话，搂住秦明宇脖子就开始介绍这里的情况。深更半夜的，秦明宇和四个来支援的人拎起各自的行李包往厂房宿舍走，边走边听。盛夏入秋，归晓寄过来一沓复印出来的彩色照片，四维彩超能够看到影像上孩子的脸甚至表情。归晓还在旁边注解， 这张照的时候他在抠鼻子，你别嫌他难看啊，医生说了他五官端正，长得非常不错，就是不肯告诉我男女。这张是打哈欠，这张在吃手，这张啊他在伸舌头，你看。 十几张，陆延辰翻来覆去看了好几个晚上，同住的秦明宇难以忍受了。 哎，你说我也是做过爹的人了，怎么就没你这么来劲啊？好像就孩子出生的时候比较好玩，之前啊我都不敢摸我老婆肚子，没事就一动一动的，像那个变种。 陆延辰慢悠悠的将绿嘴往嘴边上放，吸了一口，懒得搭腔，继续看。算着时间，大概在归晓怀孕快七个月的日子上，陆延辰打了个报告，想在临产前回去看一眼，没批下来，他只能给归晓在电话里解释。 估计还要等下个月看情况再试试。 我去找你，你只要出来见我就行，这样你领导总该批了吧。 归晓记得陆延辰提到过他在的地方很偏僻，哪怕只回家睡一个晚上，从工厂先到镇子，再换火车到昆明，飞回北京，再折腾回家， 光在路上都要耗掉很久，的确耽误工作。所以归晓一早就计划好，要是陆延辰不能回来，怎么也要在生之前让他见一见自己货真价实的大肚子，就当是生娃前去旅游了。陆延辰这回是真的被归晓惊到了，在电话里严肃教育了他好几天，这都孕晚期了还出远门，太危险。归晓每每争辩，到最后那天他索性交代自己已经在昆明了，没有坐火车，直接包了一辆商务车过来。 我老板八个月了还到处飞着出差呢，放心放心，有同事陪我一起来旅游。哎，对了，你呀，带上秦明宇让他来相个亲，我跟你说，美女，大美女。 陆延辰本来就在山头上打的电话，一朵云飘过去就没信号的状态，这回倒好，没劝两句归晓自己先关机了。他蹲在山头的岩石上，在阵阵秋风里右手围着点了根烟，看着远方的山林，安静抽烟，抽到剩了小半截，自己先笑了。 真没办法，从小就拿他没一点办法。 于是陆延辰利索地将没有抽完的半根烟踩灭，沿着小路下去，开车回了工厂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